喂，政治好丑恶噶喎。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好，歡迎翻嚟我哋世態炎涼嘅節目。咁啊，我哋就講到土地供應嚇。咁啊，而家不如講東大嶼都會，不如先話俾觀眾聽東大嶼都會喺邊先嚇。 嗱，好啊，同埋少少少歷史啦。 係係。 咁啊，梁振英一上台之後咧，喺2014年個第一個施政報告就將呢個觀念擺出嚟啦。 嗯。 話佢係喺個圖，我解釋一下啦。咁佢話喺大嶼山嘅。嘅東邊同埋香港嘅西邊中間個中域個中區水域咧，喺嘉義州填海，然後喺喜靈州又填海，博到梅窩呢三個落點咧，就叫東大嶼都會啦。咁大要填海填1000公頃啦，咁仲有咧就話可以住由40萬到70萬人，咁樣又會可以有20几万嘅工作單位。咁就會起一個新嘅商業商業核心 CBD， 咁呢就係觀念啦。咁樣從嗰時候2014年介紹之後，有一句就冇多解釋，係詳細情點樣，就馬上要求嗰時候要攞2亿2000几百万做可行性研究。咁後屘呢個可行性研究呢個撥款佢啊攞翻出嚟啦。咁而家咧睇佢會。又會就在最近將來又會重新申請2亿4800万做呢個東大都會可能性研究。 哦，攞2亿几嚟去做 可能性 研究。 咁嗱，呢個係香港歷史以來最大嘅基建工程。我哋一間可以講講個費用啦。可以咁講，佢個費用會多過第三跑道，加埋高鐵，加埋港珠澳大橋。都會多過三樣加埋， 其實佢實貴啦。你睇下佢喺海中心咁樣填個島，咁啊即係倒啲沙落個海嗰度。 咁有時咧， 駁橋都駁嚇死人啦。 即係政府好似供呢個土地供應少咗，又好簡單講，哇！我即係要填1000公頃地啫，就冇講到呢個咁龐大嘅工程。因為好似阿姚教授咁講，唔止係填海啊，你要起4条5条隧道。加埋20几公里，播去香港啊，播去九龙啊，播去大屿山啊，啲隧道。咁加上咧，你而家起城市啊嘛，咁你城市好多基建噶嘛，好似煤啊、气啊、电器啊、电话啊、水渠啊、学校啊、医院啊，所以啲系庞大嘅基建嚟噶。 系啊，但事实上咧，其实而家已经系有一个违法嘅情况啦，已经系开始讨论紧噶啦，喺港岛嘅区议会。你就睇到啦，其中有一條橋或者隧道啦嚇，經過青州就入去港島堅尼地城噶嘛，嗰度其實係維港嚟噶嘛。 嗰度咧，如果你起隧道一定要喺維港度啊， 咁就違反咗維港 係啦保護。咁加上咧，我要有啲好重要。咁政府覺得呢個項目咁緊張，其實咧呢個項目起要30年後先起好，咁幫而家目前嘅房屋問題。完全冇關係。 係係 係。你而家咧，你話20几万人等上車啊，住咩80几万人住簡百房，一啲都幫唔到嗰人。 係。 因為你30年後先嘅事嚟㗎。 好啦，嗱，咁呢一點好重要啊！呢一點要慢慢解釋一下，就係、是、因為佢嗰個報告話2030加，咁啊，即係30年後嘅事都佢都考慮嘅。但係咧，點解你認為要30年後先至會落成啊？ 你諗諗啦，就算啊，喺一塊平地啊。 係。 即係平地開，即係開始研究做發展咧，又做可能性報告研究啊、諮詢啊、工程嘅研究啊， 10年得唔得？ 18年到。 18年。 嗱，嗰唔需要填海，即係原部就地喎。咁仲有通常啲新城鎮都有附近都有基建㗎。咁唔係 在海中心重起嘛，所以要咁耐咯。呢、這個要海中心填海先至起城市啊嘛。咁你如果本一塊地都需要有地唔需要填海，都要18年。咁當然啦，呢、這個咁複雜工程，所以要3年先起好咯。所以唔可以幫到而家問題咯。 係，而咧因為個人口會出現所謂峰值，咁跟住就下跌啊嘛。咁所以到30多年之後咧。其實就開始是人口又開始係萎縮啦，咁應該係會啲樓宇供應咧係變成係過剩喎，咁所以到時先出呢個人工島咧，就即係落井下石嘅喎。 係啊，啊咁除非當然啦，除非政府有啲人口政策唔講俾我聽住， 係係 咁啊大量咯。嗱，好似我哋祖國北面。有13億人啊嘛，係嘛？咁啊冇問題啊，如果你130億人 就有啦。好，即係呢個簡單結論先嚇，就即係話咧，東大嶼都會其實係遠水就不能夠近火嘅。對於我哋跟住來，起碼呢30年嘅所有嘅即係發展嘅需求咧，其實佢都幫唔到嘅。 幫唔到啦。 係啦，係啦。 咁仲有，就算呢個東大島，你觀念都好多問題啦。你海中心，全世界冇一個國家係一個海中心，離開陸地4-5公里，起個住70萬咁人口嘅城市，因為呢個環境係即係危機伏伏啊嘛。咁你要靠幾條隧道駁去喎，一打風點搞？啊，好似頭先我講上次我講咗啊，中國科學家話估計50年、100年會水。漲1米到2米喎，記唔記得舊年香港受暴風球？ 澳門 啊，香港晴啫嘛，嗰啲水啊升到陸地咁高啊，咁你可以想象，你話嗰度做商業核心區，擺啲啊計算機啊數據中心啊，點搞掂啊？邊個人會嚟呢度擺呢啲擺啲數據中心計算機啊？咁有冇咩工業大嘅企業會咁有信心將佢？將你個公司擺喺嗰度啊？ 可能佢要個島起高啲啊， 喺嗰啲 好似堡壘 咁。咁啊，哦，係啦。咁你如果起高一米，成本就 係又貴多啲啊。其實而家填海已經好貴㗎啦，而家係差唔多係即係1000蚊一尺嘅填海價。 所以個從呢個觀念都好大問題啦，就唔使講啦，講佢個呢個咁大嘅工程個狂貴啦。因為我哋傾個我哋估計要幾多錢啊？咁所以咧，呢個觀念就唔可以成立噶。 係 啊，咁樣就諗住啊，梁振英同埋陳茂波擺出嘅時候都冇諗清諗楚，係唔係做呢回事？原來咧，佢呢個觀念啊，係將30年前1983年一個叫東大嶼島嘅項目，即係重温舊夢咁擺咗出嚟。 係。 咁就佢唔明白嗰時嘅環境，幫而家唔一樣。 係 啊，嗰時候。香港是一個輕工業的城市，現在是要我們知識型的創新城市，咁人口和地的需求都環境都不一樣，所以觀念那時候可能是適應，現在又不適應。 我是這樣看，其實呢對於香港政府的官員呢想花大錢，東大嶼都會是一個好計嚟嘅，對佢哋嚟講嚇，因為咧你好難有項目咧係可以使到咁多錢嘅，淨係一個研究都可以2億，哇！聽到我諗啲顧問都流曬口水喎， 所有顧問啊、基建公司啊、填海公司沉問流口水啦， 係啦， 香港有史以來最大嘅基建 係啦，嗱，所以我哋不如先講個錢先係嘛，即係可以從好多角度咁呢個東大嶼都會咧，因為尋日講財政預算咧，其實咧。我哋睇到政府嗰個思路就係點咧？就係、是、盡量將啲盈餘就儲起去咧，去找大白象工程嗰條數嘅。嗱，咁嗰大白象咧係年年支出上升，咁咧就啱啱嗰年咧就已經去到800多億，咁啊，佢而家預計未來5年咧係會飆升到1年1200多億。咁所以咧，佢跟住就要再有啲更大嘅大白象落去咧，繼續去將嗰啲盈餘啊， 爆大數咯， 係啦係啦，變成恐龍啦，大恐龍啊，大白恐龍啦，佢就要一定要有呢啲咁樣嘅夠大規模嘅工程咧，去嗰啲盈餘啊、賣地嗰啲錢咧，先有地方走啊嘛， 係啊係啊， 咁跟住個旋轉門先有辦法可以去到啲財團啊、承建商手啊嘛，啊供應沙嗰啲都見到香港就真係哇，真 係邊個嚟啊？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嗱，呢一個東大嶼人工島咧， 你睇下咁樣倒啲沙落海，哇！堆高去，又要預防水浸，跟住仲要哇六七條橋啊隧道咁樣博，其實係會使好多錢嘅喎。咁不如你解釋一下嗰、那個。 咁我哋幫個專家研究過啦，又呢啲工程啊，睇出其實唔止係填一千公頃啊，至少要填個填海個加爾州、喜靈州填一千公頃啦。其實啦，你仲要有。要起碼要四條隧道， 是是 過去香港、九龍、大嶼山，我哋計算差唔多29公里嘅隧道，同要起起地鐵咧， 嚇地， 咁然後就核心商業區咧， 是是 要所有基建咧，好似電啊、煤氣啊、水渠啊、電話啊，同埋啲社會設施咧，好似醫院啊、學校啊、差館啊、消防局，我哋估計啊。起碼要四千億呢、這個數字， 四千億哇！ 呢、這個只有太低，唔會太高。尤其是每個項目我都超標而家係嘛？咁呢、這個就算唔超標，好保守啊，估計都四千億。你個想像真係如果超啊超啊資之外咧，分分鐘一千億都唔奇。 四千四千億咧，觀眾冇咩概念嘅，我要揾啲例子 啊。咁你。 高鐵就差唔多一千億啦，嗱，高鐵係全世界最貴嘅鐵路，咁啊差唔多一千億啦，咁所以四千億即係四條高鐵噶啦。 我解嘅。 好好。 港珠澳大橋，香港負責就要差唔多四七百幾億。 七百幾億係。 高鐵就千，但係 九百幾。 九百幾 係。 第三跑道千五億。 係啦係啦。 咁呢個三個加埋咧。三千幾億左右，咁呢度一個項目又要四千幾億啦，咁所以好搞關，唔得了。 唔係，當然係工程界聽到會好開心啦， 開心啦， 淨係做可行性研究都已經可以執你兩億幾啦，去邊度揾啊？ 所以而家政府猛，但係咧，頭先我哋早啲講過，從人口嘅需求、土地咧，根本唔可以做。一個基礎要求咁大工程根本唔需要， 所以要做大條數。 所以佢咪做大咗話唔夠地起多屋咯，咁就可以 justify 呢樣咁嘅工程咯。啊，咁 係好可惜咧。咁啊即係金額方面嚇，我若冇明啦。咁其他環節仲有嚇，譬如我諗環境保護啊嚇。咁頭先你講個關於係 最簡單就咁啦。在這個水域是所有香港的船、貨櫃船出入的唯一的通道。 是是 是在建了這個島呢，那個水域大約減了 20%。 是的，我們譬如、去長洲、全部都 是、那個、是的，去 梅窩、平洲、 澳門、去珠海、去蛇口、所有貨櫃船，香港是一個物流中心， 是是是， 所有貨櫃船全世界都是這個水域出去。 是 的，起了這個水域的闊度窄了 20%、有危機了。 是 的，一旦這個第二件事呢，這個規劃沒有彈性，什麼意思呢？你一填了海，你不可以擴大，因為剛才說一擴大這個水域又更加窄 了、 所以這個規劃真的很沒有彈性，一起了之後你不如果在陸地的發展不夠，就慢慢在旁邊加大，或者就算你在近於外邊來填海，都要慢慢在陸地加，但是這個項目不可能、 因為有航道的問題。 第二這個項目是 all or nothing， 你是全部做完，要不就不做，沒有中間的妥協、 即是不可以說突然沒有了一條橋， 就 是那孤島、 所以一定要一起。所以 你從在決定方面的危機很大危機。 是 還有它發展的項目要大約二三年後才做好，咁每個項目啊，你個發展個時期越長，風險越多啦。你中間有咩事發生，咁就你唔知道。咁你睇而家香港以前啲基建都係十零年啫嘛。咁你可以控制估計到有咩風險，但係呢個係要二三十年嘅起嘅項目咧，中間好多風險，你而家都唔睇唔到出嚟。 咁啊，再去使錢係幾好嘅，可以使足二三十年錢咯。係 啊，可以。 唔係，但係我肯聽你講咧，八十年代原來港英政府都做過呢、這個項目嘅可行性研究嘅。咁、當時嘅結論係咩？ 因為咁嗰時候咧，因為要起插個機場啊嘛，發展又要北大嶼啦。咁嗰時候兩個方案係發展個新城鎮係喺東涌啦，又然後起青馬橋啦，定係 東大都會就博去堅尼地城，咁所以兩個觀念都研究過，咁結果佢就揀東涌入起青馬大橋，咁所以呢個方案可以話另外一個方法博去機場嘅，所以如果你當呢個東大都會唔好當係新城鎮嘅項目，當係交通系統個係個項目咧。都勉強講得通，因為俾多條路去機場啊嘛。咁其實政府而家已經係將啲橋擺定係咁做啦。喺北大嶼個十一幹線啊，其實就係想駁翻去加爾州，駁去堅尼地城。所以其實咧即係政府就一步一步一個細項目細項目咁，即係搭橋咁做出嚟。 系啊，我啱啱兩個月前，其實立法會都有一個辯論，就係講緊咧要攞錢起一條路咧去屯門啊。 十一幹線 嚇，咁嗰啲議員就質詢啦，就係話喂，點解掘頭咁樣入咗去之後出唔翻去咁咧？ 佢提到佢就話哦，由通過嗰度啲交通去青馬大橋入港區啊嘛，但係青馬大橋就嚟爆棚。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 飽和啦。 其實所以佢唔敢講，其實咧就係想博去東大都會去堅尼地城，咁先解通。 但佢又唔可以講係全個大嘅 project， 因為東大嶼係而家未批准噶嘛， 所以佢就唔敢。如果但係佢唔敢解釋，講唔通啊。所以議員都質問佢：你當我傻？ 係啊！ 咗啲車去咗東北大嶼去邊度啊？係 啊 係 啊！ 啲新界東北啲車就係嚟東大嶼，就是、去北大嶼啊買餸啊 shopping 啊啊咁，梗係咁我要去港島。咁你話呢個青馬大橋爆棚啊嘛？ 係啊 係啊！再加車。又講唔通，結果嗰條橋就係想博佢中嚟都會咯，佢又唔敢講。 唔係事實上可行性研究未做嘛？ 佢就咁，佢研究咗喺堅尼地城嗰個交通網，即係假如佢使咗900多萬，已經使咗900多萬㗎啦。做個研究話點樣喺堅尼地城嗰個交通網嚟接駁呢條隧道去加爾州啊嘛？嗰個人做咗㗎啦。咁所以睇下佢已經做咗呢個研究，又已經。提出要做十一幹線，即係由睇頭個尾，佢已經做咗。中間佢唔敢講字，因為咁講，如果你唔講，中間又講唔通 嘅。又斷嘅。 啊，所以其實咧，佢真係想至少喺個交通嘅 度。嗱，呢啲咪偷步咯。咁如果做完個可行性研究話不可行，咁點算啊？ 係啊。 咁即係話其實佢已經係要夾硬上馬㗎啦。 其實咧，呢條隧道由堅尼地城到加爾州。已經做過㗎啦， 喺 東好似頭先講東大嶼島嗰個項目已經做咗一次啊。以前喺青州填海嗰個項目，就喺青州填海填到博愛街又做咗一次㗎。 哦， 所以其實已經做咗，知道做到嘅。佢而家又唔敢講啫嘛。 係 、所以佢係偷步。先做頭，先做尾，中間佢做過 啲。唔係呢啲就係咧，香港政府常用嘅伎倆啊，就係叫洗濕你個頭。 洗頭， 你一入嚟發型屋咧，就即刻埋嚟咧，就倒水落你個頭。 做咗頭，做咗尾，咁點解唔做中間啊？ 你到時就話啦，浪費咗前面後面嗰啲 定要做咯， 工程嘅錢啊， 定要做咯， 係咯。咁呢招又係顧忌重施啊。咁但係畢竟咧就既係第一，我哋而家個結論就係20-30年啊，30多年之後先至出現嘅，咁所以對呢30年嘅需求係冇幫助，係啦。咁亦都咧就係去嘅成本係真係應該係有史以嚟最貴嘅基建工程項目啦。究竟係咪值得做咧？咁其實呢個應該要做一次係廣泛討論喎嚇。咁市民係咪願意投資？4000多億起碼啊，做呢一個其實都遠水不能救近火啊！到時人口仲要過咗峰值咧，其實會唔會係我哋叫做即係 over capacity 啊？嚇，即係過性嘅而家即係其實中國內地就有呢個現象啦，乜嘢 好多 就 起 成啊咁樣嚇。咁所以呢度就應該要討論嘅喎，就唔可以冒冒然長官意志話要起就起嘅喎。 佢就。到現在為止咧，這個規劃處或者呢個拓展處都唔肯解釋點解需要呢回事，就係過咗4年啦，佢只係講就同樣講呢幾個數據，哇！要1000公頃填海，可以住70萬人，可以有20多萬工作崗位，就係咁多啦。咁我問佢：喂，點解你至低限度你做個風險評估啊？至低限度你估計啊成本幾多啊？啊，佢一句都唔肯講。哇！呢啲而家係做咗可能性研究之後先至 大家傾，但係喺2,480,000做可能性研究，咁做完之後，你估有冇可能話唔可能呢？ 我、哦、唔會嘅，所有可行性研究嘅結論都係可行嘅，你留意下啊！香港政府嗰啲可行性研究嘅報告，全部都係最尾都係得嘅。 咁可能之後咁你會實收咗頭唔做，使咗2,400,000唔做唔做啊？冇可能啦。所以咧，頭先我哋講呢個人口啊，嗰啲土地嗰啲問題咧，嗱嗰啲咁嘅估計，我唔係話反對，即、就、係、是、我做 consulting， 我知道有時我都用方案，但係你點樣用嗰啲嘅結果？ 嗯、 你嗰啲嘅結果只可以用規劃嘅前奏曲嚟傾，唔可以再係後部做策略決定嘅基礎，根本冇呢個基礎。 唔係嗱，但係我又覺得咧嗱，適逢係財政預算案嘅時候咧，我哋去重温2030+咧，其實裏邊個脈絡咧，大家會睇到好清楚嘅。 嗯， 實際上咧。香港政府嗰個財政理財哲學咧，就個套路好簡單嘅，就係、是、一路高地價政策，透過土地收入啊、相關印花税嗰啲咧，咁佢啲錢咧就要存入去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咁所以好多市民有個誤會㗎，就以為話哇誒賣多啲地，賣貴啲地，我咪可以有多啲公屋啊，有多啲福利啊，其實唔會嘅。 佢唔可，佢又唔可以用啊！ 唔可以用啊！佢全部呢啲 只可以做基建 啦、啊，入曬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就跟住去係啦、啊、做基建。 咁你就循即係呢個循環啦、 啊。循環係啊，惡性循環。咁、啊、所以其實咧，佢就係推高地價，賣多啲地，咁佢就一定要做多啲基建，做貴啲基建。 就基建又增加土地增長，又賣地， 又賣地， 又花錢， 係啊，呢、 這 個就旋轉門啦， 就係、 是、啦、啊，所以呢個咁樣嘅套路咧，其實咧喺而家財政預算案啱啱公布咧就好清楚嘅，佢而家就係預測咧每年嘅基建支出一路升，由800多億咧會升到2022年嘅1,200多億， 嗯， 嗱、啊、咁到時如果有東大嶼都會咧，咁佢又可以砌十年啦，係嘛？ 係啊，起碼十年啦。 係啦，咁啊，即係嗰條數又可以咧，透過呢一個旋轉門咧，繼續將我哋市民嚇、啊、要捱貴租、捱貴樓，其實嗰啲錢就咁樣去咗呢、這個。 仲有呢、這個這個東大嶼，如果成本咁高啊，你估有冇可能佢政府要地要歸本 嘅嘛？係啊，去託一盤生意嘅。 盤生意咁，你估如果發展商買地，佢會起公屋咩？所以呢個咁貴地，咁好難想像佢唔起公屋，梗係做發即係發展咗私人行豪宅，咁先可以還本啊！ 係啊 係 啊！ 哇，咁貴地起公屋，我諗唔會 出。唔係咁，佢當一盤生意做嘅，佢總之咧賣地之後可以收翻4,000億，仲有錢賺咧，佢咪覺得有可以做咯。佢哋個項目就係計回報率的， 是啊 是啊，所以就香港政府跟做生意一樣，是啊是啊，這樣所以就到時去那個可行性研究都會有一個 chapter 就是講財務分析的， 是 啊是啊，所以很有趣的，他打響個算盤，有錢賺他就可以做， 這樣說在到目前為止這個觀念就不應該可以擺出嚟俾大眾選擇呢、這個，即係唔可以到呢程度。因為你好似呢個供應土地官小話，你擺出嚟，我比較你，如果你擺出嚟，等於間餐廳嘅菜單，呢每個菜梗係已經可以食，你擺出嚟啊嘛。你每呢個菜食人肚屙，你唔會擺出嚟。咁你假如東大都會呢單嘢啊，咁而家唔可以食。點解擺出嚟俾公眾選咧？咁唔到個程度。 而事實上咧，根本政府之前做過一次係好大型嘅民意調查，就係問即係有咁多選項土地供應，你最想用邊項，最唔想用邊項咧？咁其實當時咧就係最多人反對填海嘅。係 啊，係啊。 咁但係其實成個東大嶼都會咧，所以你留意下，佢就一直咧就唔向外公布詳情。 好少。 但係佢嗰個模型，頭先嗰張地圖咧，就唔係俾市民睇嘅喎，嗰、那個係俾京官睇嘅。 張德江啊嘛。 係啦係啦，特登做個模型俾京官睇喎。 嗰、個模型使咗香港市民唔知50多萬啊。 啊！但係我哋冇份睇㗎。 要打電話。make appointment 先可以睇，而家都好似你唔可以行去，用首先打電話個規劃處嘅秘書，咁可以睇睇啦。佢有人監察你，唔俾你喐咁隻手噶。 嗱，當然啦，地區人士咧就各有各自己嘅擔心嘅。譬如我哋了解到咧，係譬如堅尼地城嗰啲咧，睇完呢個模型咧，佢就好擔心啦。咁即係話嗰條橋喺邊度上岸啦、 啊？哦，其實咧，就算你認真睇睇個報告啊。 個交通的塞的程度是搞不定的，因為現在已經很塞車了，如果有個隧道有多條橋、根本是搞不定，你小心看看、 所以地區人士各有各擔心的、哇，如果到時又多那麼多車流、即你剛才的分析嘛，他根本在機場又會駁啲人經這邊入港島嘛，那個車龍就會入曬堅尼地城上，究竟邊個位啊咁樣啦。咁另外咧，其實我都知道咧，梅窩嗰邊都好擔心噶。 梗係啊，你梅窩 又有一個橋會， 呢政府有矛盾啦。呢、這個大嶼山發展藍圖又將梅窩保持翻佢個叫鄉村小鎮， 又話係保育嘅。 啊，又保育又鄉村小鎮，嗱，因為如果係得五千零人，咁、你如果東大都會起咗，起碼有四五萬喺梅窩，咁有乜可能係叫鄉村小鎮？ 又話南部係嘛？ 保育啊嘛， 大嶼南係保育 啊嘛。咁你有四五萬人喺梅窩，即係梅窩而家嘅鄉村小鎮個風格完全會消滅咗，變咗銅鑼灣，變咗尖沙咀。咁你點可能？即係佢好矛盾咯。啊，你冇。 同埋嗱，保育人士同我講佢哋嘅憂慮就係咩咧？原來咧，去條橋落咗梅窩之後咧、就會有個隧道轉 去北大嶼啊嘛。 係啦，去到 通過郊野公園，咁啊去北大嶼啊嘛。咁首先梗係啲路上啲郊野公園就破壞曬啦。 係。 咁當然啲好多車，咁梅窩亦都變咗一個交通嘅輸位啦。係 啦， 係啦，爆棚啦。咁所以冇可能梅窩可以保持翻而家鄉村小鎮呢個嘅所謂個 風貌啦， 冇可能。咁呢點政府又唔提啦，哇！有乜可能咧？點可以住四？即係你住喺梅窩，你睇下地方根本冇可能住到四五萬人。 係係。咁我知道阿 Tom 你都係係咪有一個叫做大魚保護 大魚嘅聯盟？ 聯盟係啦係啦係啦。佢哋會唔會有啲咩計劃？ 我哋有幫好多幫政府討論即解釋你呢、這個。南大嶼保育呢個觀念啊，同呢個東大都會係有好大矛盾 啦、 因為你假如你麥梅窩起咗邊個城市、一定會慢慢擴張到南大嶼其他地方，你冇可能淨係一個圓圈就唔會擴大啊！一擴大咧就唯一就唯一只要擴大到長沙啊、配澳啊，無可避免、所以依、這個所以梅窩可以話一個 slippery slope， 即係慢慢你起咗嗰度，又挖到第二地方都破壞咗啦。 咁然之後我仲見到有啲離島其實都將會面臨一個好大嘅 啊！咁呢個供應小組又接受咗香港團結基金嘅建議啦，喺長洲南邊起填海2200公頃添嚇，係啊！咁、我話點解你大家嘅大眾的意見不接受，就是接受這個香港團結基金的建議。 是 有位這個公共小組的委員是黃元生先生，他是團結基金的副主席，他內邊就猛提供意見，說搞到現在政府要考慮填在長洲填2200公頃。 哇， 那玩完了。 好，咁但系今日時間差唔多，有機會咧，我哋可能要再加多一集咧，係講下啊長洲嗰個我都未跟進到啊，哇，二千幾公頃咧， 嗰度做啊貨櫃中心，喂，咁你邊度有貨車去台長洲？ 又再起橋，又 起橋啦， 又起橋啦，哇，咁啊，所以工程界唔怪之好 開心 啦，好，咁我今集嘅係世態炎涼嘅時間差唔多嚇，咁下個禮拜同樣時間我哋再見。 OK， 好多謝阿湯， 拜拜， 拜拜，拜拜。